另外高拔昇表示医护防感染装备紧张，医管局现时大约有一个月的供应，可能要减少非紧急或者不必要服务以维持必需服务。他又说会用市价购买所需装备，不会用招标价，亦有采取不同的采购方法。日本文部科学省向各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发出通知，正式要求学校停课，防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大。文科上秋新田光一表示，各地教育委员会可以根据地区和学校的实际情况，采用各种办法灵活判断停课的时间和持续时间。共同社认为秋生田这个讲法令各地教委面临艰难决策，都可能引发更大的混乱。首相安倍晋三昨日表示，计划要求全国学校由下星期一起停课，直至春假，令需要上班的家长感到困惑。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展望周末期间温暖潮湿，星期一天气开始转凉，下周中期有几阵雨，早上清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41点，跌737点，总成交金额1,19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0点，跌1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0点，跌55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6蚊，跌13.2；阿里巴巴199.9，跌5.3。盈富基金26.35跌8毫，中国平安85.95跌2.4，汇丰控股53.1跌1.3，美团点评98.8跌4.5，建设银行6.33跌1.1，小米集团12.34跌5.6，中芯国际14.98跌1.04，华夏沪深30044.6跌1.7。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8，英镑10.041，瑞士法郎8.064，澳元5.091，加元5.803，新西兰元4.871，欧元8.578，每百日元对港元7.1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67。日经平均指数报21,142点，跌805点。港金现价报15,16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0.53美元，卖出1,631.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将军澳的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段交通大繁忙，车龙排到近邵氏影城。封路方面，提翻大家咧，喺东隧嘅九龙入口，因为有修路工程，咁而家去港岛方向，近住油荔村嘅慢线仍然系封闭，车龙排到去汇景花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唔好接触动物，唔好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

系咪啊？ 系啊， 有啲松松地又轻快啲，就系讲新一年，好想大家轻松地可以俾自己试多啲，突破下自己嘅框框，可以揾到自己更加多嘅可能。 嗯，喂，我睇到你咧，因为派台嘅时候咧，即系会有一个就系关于歌手嘅简介咁样啦。喂，其实你同音乐嗰个嘅渊源都几深噶、啊。嗱、啊，你又去过嗱，我见你又话2016年去过英国剑桥大学度献唱啦，咁啊近年有参加过一啲音乐剧嘅表演啦，跟住有做过和音啦，做过钢琴嘅伴奏啦，做过广告歌同埋电台嘅 jingle 啦，好多嘢咁样样噶。我想问你同音乐系点样结缘噶？其实， 我同音乐啊，其实真系咧细细个咧好好嘅，屋企就俾我去学下弹琴咁样，咁即系好细个就开始接触音乐，咁去到小学、中学、大学咧，都不自觉地咧就选择咗音乐，即系我大学都系读音乐嘅。 嗯，系咩？系 classical 嗰啲定系咩？我想问嗰啲音乐，定系表演方面嘅？ 喺大学嘅时候就 classical 为主多啲，所以就会多啲可能你头先讲嘅音乐剧啊咁样。咁但系毕咗业出嚟咧，其实我自己就好想做多啲流行曲嘅嘢，咁所以之后都好好彩有好多机会咁样咯。 系，但你系中间一路喺嚟进修紧嘅时候，其实你一路有自己开始写紧歌噶啦。 系啦，自己都有一路创作下，一路试下可唔可以将自己嘅 idea 变成自己嘅歌噶。 哦，咦，犀利喎！咁然之后你点样遇到今次同你一齐合作做呢首歌嘅班底嘅，即系麦旋碧啊、Tommy 啊佢哋嘅？ 哇，太犀利啦！其实我点样认识 Sunset Arise 咧？主要咧系因为之前喺一个网台度咧，同埋我有之前做下啲主持仔咁样嗰啲啦，咁就好开心可以访问到佢哋，咁就其实就好开心可以认识咗，咁之后就好有机会可以揾佢帮手，即系特别揾 Sunset Arise 嘅 Tommy。 嗯， 帮我手一起制作下呢一首歌。 佢有冇俾啲咩意见你呢？即係因为你先前你可能写咗好多歌啦，咁你都好希望点样可以将佢成为一首完整嘅作品，甚至可以发布嘅作品咁样㗎嘛。 哦，其实呢佢就真係将我成个口味上呢变得更加似我想要雕琢嘅嘢咁。因为本身呢可能或者我唱功上面呢，其实 Max 都帮咗好多，另一位监制。我就会我唱好多 musical， 可能好多嘢呢会唱得好太过浮夸或者点样啦。咁所以我觉得佢哋都陪我雕琢咗好耐，点样先係一个最真诚最真心而又贴合我呢一首歌嘅唱法咁样啦。 係用咩方法去到逐步即係带到你入去呢一个嘅状态呀佢哋。 我觉得最难呢录音嘅时候呢就係、不停嘅要去除一啲坏习惯咯，即系譬如可能某一啲嘅唱法唱得好矫情嘅，跟住可能用一种最平淡嘅唱法，先系一种讲故事嘅感觉。 系，对于你嚟讲难嘅、哦，应该如果你不嬲系唱开即系音乐剧啊、theatre 嗰类嘅唱法嘅时候，因为嗰啲要话去到好远啊，放到好大啊，将啲嘢咁样噶嘛。 系啊，所以当变做好细致，变做喺录音室喺个麦度听到自己把声嘅时候，我觉得嗰种感觉好神奇啊！就系好似真系一个好清晰嘅镜去照出自己有啲咩咁样咯。 哦，即系呼应翻你首歌咯，即系个本相，即系究竟我个声音吓，系一个 犀利啊！ 点样样嘅一个嘅样貌，点样嘅呈现啦、啊，咁样。 嗯。 从来没有自己，追赶世界标准太乏味，只会令。笑不难全隔绝远离，过往内泪如深锁，希冀向往其实不多，我在做我想清楚，却又错我，不需要得到你英文或跟进许可，爱恨被结账，脑内没法想，容量太少怎算账，重伤，未来是开枪，心愿纵废目在身上，顿时。 自己，心底那刻想飘渺迷离，封闭内里总有限期，打开禁地，纵还计令挫败远离，过往内里如心锁，希冀向往其实不多，我在做我想清楚，却又错我，不需要得到你应允或跟进去可。 这首歌你是几时写成的作品来的？本上这首歌， 这首歌呢其实我是2018年的年尾写的， 是 那阵时呢是我大约毕了业一年这样， 是 那我音乐系毕业之后呢就是试一下你刚才讲的东西，就做所有的东西，那我就觉得做了一年之后呢有点迷茫的， 嗯， 很多人会觉得啊，大学毕业出来究竟是要做一个梦想啲嘅工作啦，定系做啲高薪厚职啲嘅工作。咁所以有一日咧，我就停低落嚟，我就真系喺度谂，唉，呢啲系咪我想做嘅嘢咧？咁样，我又发现好似我都真系冇乜特别大嘅梦想，因为由细到大咧就俾音乐拣选咗我，我又拣选咗音乐咁样啦。咁所以嗰一刻嘅迷茫就系觉得，因为咧我由细到大都好乖嘅，好循规蹈矩， 系， 所以去到而家。就是大个了，真的想想下自己想要些什么呢，所以在迷茫的过程就写下了这首本上。 哦，那你现在那个迷茫期维持了多久？应该过了啦，你现在因为都已经正式是踏入了做新人这个身份了。 嗯，我觉得其实都是见步行步的感觉的，就，是我会觉得我想给自己试多一些，真的认真为自己就是负回自己的责任，想做一啲自己想做嘅嘢，咁所以我觉得出歌做新人呢一件事系第一步啦。我都唔知道之后会唔会继续迷茫，但系我就觉得试咗嘅感觉都唔错嘅咁样啦。 哦，我想问，其实通常如果系读音乐出身嘅一啲即系毕业生啦，通常你嗰阵时啲同学咧，而家佢哋嗰啲发展通常向边方面噶？系教育啊，定系研究啊，定系啲咩噶？ 都有嘅，其实佢哋有啲同学可能系去咗做表演嘅行业，但系可能系比较系classical 嘅表演啊，或者樂團嘅表演啊，有啲就可能係主要去做老師啊，或者其他嘅教學，即係都比較少，真係會去咗流行曲嘅呢一個行別咁樣。 喂，但我又想知啦，因為始終音樂我成日覺得咧，好似有啲嘢都會相通到嘅，雖然可能係唔同類型嘅曲風啦，唔同時代嘅音樂都好啦。但譬如你自己係研究係 major 嘅時候，都係 classical 嘅嘢比較多啲，中間有冇一啲嘅學到嘅嘢，其實都可以放喺流行音樂上面可以用到咧？你覺得？ 我覺得最多喺大學裏面學咗嘅嘢，一定係聲音上嘅嘢，即係不論係所有唱歌嘅技巧啊，所有即係肌肉嘅運用啊，即係令到我可以有更加多嘅選擇咯。即係當我要去表現我自己嘅情感嘅時候，咁就算喺古典嘅世界都好，就會有好多真係音樂上嘅曲風，其實都可以混入去嘅。因為而家好多流行曲咧，其實都可能會撈一啲前奏，係一啲古典樂咁樣。咁所以我覺得， 都是一个很好的 smooth 我觉得。 学黑历史。心机作个爱丽丝一起，别对他生气，别与他相比，才华多么高不够买地，所以高攀不起你。给爱丽丝，但你却是爱美丝戒指，未能合你意，唯有勾一勾手指。爱美丝，但求下次当你想想我，某知你愿嫁我，便记得讲知。给爱丽丝，然后交给比华斯，他正是我。喜欢什么信物，情为道，无为理，贴上所有知己。他假如喜欢将我一生人给他气坏你，爱丽丝喜欢什么气味，何必妒忌？难道你爱我这副心地？一口剩低等你的，当作老师厌倦你，我就专心讨好你。 咁嗱，而家有你第一首嘅派台嘅作品咧，叫做《本上》。咁系咪其实已经代咗有几首歌？预计喺今年内都应该陆陆续续系制作中啊，同埋会系发布出嚟嘅咧。 其实咧，我自己就计划咧，希望今年可以出到3至4首歌啦。因为我会觉得好想，我成日觉得咧，如果可以自己创作，然之后自己唱翻呢一件事，我觉得系好有型嘅嗰啲歌手。咁所以好羡慕佢哋可以将日常生活去。变成歌曲亦都令到人有共鸣，所以我自己 plan 3至4首啦，咁所以其实都制作紧噶啦下一首。 嗯 ，OK， 嗱，咁啊嗱，开头就学琴嘅，而家就弹埋吉他，咁就变咗你就真系可以就系除咗自己写歌啦，自己弹埋啦，同埋自己唱埋啦咁样，咁希望你可以快啲系即系搵到一个自己嘅舞台咯。 哇，多谢你啊！ 系啊，喂嗱，今日咧就虽然未系正式系见面见到阿希彤嘅，咁但喺电话上面就认识咗你啦。咁啊，同埋你首新歌系几 groovy， 我几中意嗰个 groove 啊，同埋即系轻轻松松，好硬嘅一首歌嚟嘅。 系， 嗯 ，OK， 喂，今日好高兴认识你，希彤，咁啊，期待下一次疫情过之后咧，我哋就可以见你嘅真面目啦。 好啊，多谢你 ，Eric。 好啦，身体健康。 好，身体健康。 好，多谢晒你今日 ，Thank you， 拜 拜。 拜拜。活着陷是陷入末路，别当正常。谁心中所想未必太漫长，谁也别退让。如失速一边不知所想走到夕阳，还未用尽力别理会痕痒，无需仿佛缺氧。不错，风中去乱闯，算多傻。尽力别理会痕痒，无需仿佛缺氧。不错，风中去乱闯，算多傻，未怕死。Yeah， 如游戏， 想你，共我一起创造你，能继续发梦更稀奇，烦恼别却别再躲避，如何就算力竭筋疲，陪你任性达个世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响，二月访港旅客数字跌至冰点。政府的防疫抗疫基金向每家旅行社发放80,000元资助，至今收到1,100家旅行社登记，佔行業總數超過60%。至於發放給賓館的50,000或者80,000元資助，就有720家賓館申請，佔行業總數40%。邱騰華出席商經局有關預算案的記者會又說，預算案提出的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由政府作100%擔保，以一間生意下跌30%的中小企為例，按工資和租金的計算，最多可獲200,000元的貸款，還款期長達3年，希望補足現有其餘兩個融資擔保計劃。警方拘捕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工黨副主席兼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仁以及民主黨前主席楊森。據了解，他們涉嫌與去年反修例遊行參與非法集結有關。警方表示，今日较早时拘捕3个本地男子，涉嫌去年8月31日参与一宗在湾仔至中环的未经批准集结，其中一个72岁男子涉嫌同2017年6月4日港岛东区一宗刑事恐吓案有关，警方已经落案起诉3人，他们将会在5月5日在东区裁判法院应讯。黎智英中午步出九龙城警署，并且上车离开，期间无回应记者的问题。李卓仁获准保释之后见传媒，批评警方现时是大算账。他说警方今日早上出示搜查令，要求他交出在去年8月31日穿着过的衣物和手机。他担心警方会检视他的手机内容而收集情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志光说，政府下星期一开始逐步恢复更多公共服务，但必须在减低社交接触和预防感染措施的前提之下进行，防疫仍是首要工作。各部门亦会采取针对措施，例如弹性上班安排，采取轮班制，减少同一时间工作人员数目，以及透过预约提供服务等。政府大楼和办事处亦会实施防感染措施。至于向公务员提供的口罩安排，罗志光说政府会为有需要的人员提供口罩，包括医护和提供紧急服务或者前线参与抗疫人员。他又说政府没有放宽使用口罩指引，只是放宽采购程序，让部门更有弹性去采购。台湾新增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34宗。新增患者是一个住在北部的30多岁男子，2月中曾经跟团到日本大阪旅游，返回台湾之后出现咳嗽、喉咙痕，前日求医之后今日确诊，相信是日本感染的可能性较高。另一个新增患者是50多岁女性，患有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的慢性病。上星期出現咳嗽、喉嚨痛和發燒症狀，當局指患者並沒有旅遊史，平日都留在家沒有外出，同住家人都沒有疑似症狀，正調查感染源頭。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大致是多雲，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東風，展望週末期間溫暖潮濕，星期一天氣開始轉涼，下周中期有几阵雨，早上清凉。 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83点，跌593点，总成交金额1,29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80点，跌1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0点，跌55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9.6跌9.6，阿里巴巴200.4跌4.8。盈富基金26.45跌7毫，中国平安86.45跌1.9，汇丰控股53.15跌1.25，美团点评99.1系跌4.25，建设银行6.35跌9仙，小米集团12.46跌4.4，中芯国际15.16跌8.8，友邦保险76.5跌1.6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96，日元108.98，瑞士法郎0.967，澳元0.654，加元1.344，新西蘭元0.625，人民幣7.001，英鎊對美元1.287，歐元對美元1.1。日經平均指數報21,142点，跌805点。港金现价报15,090元，跌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3.15美元，卖出1,623.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都只系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交通都系繁忙，车龙排到近窝打老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喺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啦，九龙城嘅贾冰达道因为水务急收，咁贾冰达道去联合道方向咧，而家近住九龙城广场一段全线仍然系封闭噶。呢一段嘅贾冰达道咧，暂时都系唔能够通车，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熊仔公公，甜甜婆婆，我翻嚟啦！ 喺度 要早乖孙啊，门口有一块1:99嘅稀释漂白水嘅湿布啊！你入屋前你要先踩一踩嚟消毒个鞋底。 系啊，然后你可以用门口嗰支消毒火酒喷一喷佢个鞋面嗰度， 再将你对鞋咧放喺一个通风嘅位置， 冇问题。嗱，满意啦。不过咧，唔该你哋两位咧，让一让开啊吓。 吓、啊，话我哋左正啊？ 唔系啊，我翻咗成日工，套衫好污糟噶嘛，所以咧，你哋要让开俾我去换衫，咁样先至可以预防将病菌带翻嚟屋企噶嘛。 哎哟，讲得啱喎、 啊。阿瑶走乖孙，咁你快啲。快啲去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大大利。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里抖震，只得一片黑暗。常逼近，喧哗声中通通快乐泡影，你看穿命运，偏偏找到你眼中有点光，叫我肯往这街上人潮，全然是你漂亮万丈，孤单抹去烦恼不见，愿同途仰望，心即使很细记得有空位任你安躺，又像岁月带着你闯荡，四方灯火处处为你的光结聚成盼望。要倾诉，但不知要怎讲，难长大，差一点委身于这闹市中，自信都崩解。偏偏找到你眼中有点光，叫我向往这街上人潮，全然是你漂亮万丈，孤单痛处没说出口。身是泥泞，仍然像你美丽塑造，不需恐惧，就这一眼，让灵魂碰撞。辗转几多岁，记得我的心任你安躺，甜蜜过后再没有欢乐，美好于不远处。静静画画观星小愿望， 收到观众之后的骚动音乐，找来有林奕康啊，新的派台作品叫做孤独的对岸，跟着这首歌呢，同你讲孤独的恐怖之处。 Sipping on a Sunday, couples holding hands on the runway. They're all posing in a picture frame whilst my world's crashing down. Solo shadow on the sidewalk, just want somebody to die for. Sunshine living on a perfect day while my world's crashing down. I just want somebody to die for.

自勉，以伸手不见傻起点，这次傲气傲得英勇，无后顾放肆，无需不安于此世，自旁破损下一天中我飞往那海岸线，日光破天照，心里尚有梦的交响，从日光找 呢首歌咧就系想同你讲，要坚守自己一啲嘅信念嘅。嚟自超风今日有 Super Woman 嘅 Sunny 有呢首新嘅派对 single 啊，歌嘅名称叫做《日光》。如果曾经你守唔住，曾经跌咗你一啲嘅信念嘅话，跟住落嚟呢一队嘅乐队，希望你可以稳得翻。欢迎有 Modern Children。新的派对 single Guts Our life is full of paradox No one escapes Our body is trapped living in the box But we've got a guts We don't want to compromise 而作出犧牲，政府要团结国民，并且以实际的方式向前线人员表示感谢和支持。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展望周末期间温暖潮湿，星期一天气开始转凉，下周中期有几阵雨，早上清凉。 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13点，跌665点，总成交金额143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0点，跌1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0点，跌55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4蚊，跌15.2；阿里巴巴200蚊，跌5.2。盈富基金26.5，跌6.5；中国平安86.45，跌1.9；汇丰控股53.15，跌1.25；美团点评98.5，跌4.8；建设银行6.23，跌2.1；小米集团12.6，跌2毫；中芯国际15.08，跌9.6；友邦保险77.1，跌1.0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6，英镑10.038，瑞士法郎8.063，澳元5.094，加元5.801，新西兰元4.873，欧元8.507，每百日元对港元7.15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49。日经平均指数报21,142点，跌805点。港金现价报15,090蚊，跌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8.3美元，卖出1,629.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就上桥位多车啲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净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咁啊，港岛路面方面咧，西湾河嘅耀兴道咧有临时工程啊，由而家去到下昼嘅5点钟。咁啊，近住东林苑至到东熙苑嗰段嘅耀兴道咧，会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咁另外柴湾嘅永泰道都系有啲道路工程噶，咁啊，所以咧而家所有车辆禁止喺永泰道左转常平街，常平街就比较多车。九龙城嘅甲丙大道都系有啲工程嘅，因为水务工程嘅关系。现时咧，甲丙大道去联合道方向近住九龙城广场嗰段咧就封咗路，经过车辆全部都要改路行，咁所以交通咧都比较繁忙噶。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最后卫生署提醒你，洗车、打蜡、做家务都系体能活动，可以促进健康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知识会社用电安全知识站。 二月咧就系回蓝天，洗咗啲衫好耐都唔干啊，又有噏味。 唯有咧攞部抽湿机出嚟啦。 好、啊。 诶，咪住先。部抽湿机咧摆咗咁耐，要检查一下先好用啊！ 想知多啲用电安全嘅知识，就要留意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知识会社。 下午4:09。 继续有骚动音乐。 知道爱就是出路，知不知道天色多美好，专心一意地倾诉倾慕，打着暗号，可不可以你泪让我抱，可不可以在半空放手，借给你全我的爱土，甜蜜最好开始，开始有心跳，开始世间烦扰忘了，好风景不少，开始飘飘然地飘，恋爱精笑，才相识头一秒，知道自己走到。不相信日子很精彩，天天等你想跟我进爱，漂游外海，打不打算做食平时菜，厨艺为你铺满台，让你在我世界之内随地喝彩，开始开始有心跳，开始世界 出现最新的派台作品，那个名称叫做正式开始啊。同一时间网上也有预告了的新消息啊， Mira 有另外三位的成员啊， Anson Low、 Anson Kong 和 Marjane 都将会推出自己的最新的作品，同埋揀咗个好特别的日子，即是听日2月的29号由新歌推出，各位歌迷要留意啦。 嚟到瓊姐推介， 其實真係好憎人叫我瓊姐，不過算啦，叫係你啊，算啦，真係。 咁你想要咩名啊？ 咩啊？ 唔叫瓊姐， 你叫翻我瓊啊，好唔好啊？ 瓊推介 嗱，喂，呢一 part 咧，其實咧好想約埋黃富明一齊講嘅， 係咩？ 但係而家冇辦法啦，係啦。 點 解咧？因為佢係我識嘅人入邊咧，唯一一個會玩抖音嘅人。我冇識人會用抖音嘅，因為係嘛？ 冇啊！ 佢係一千零一個啊！ 冇啊， 系啊， 系、啊、 今日系啦，咁黄冠斌既然做唔到嘉宾， 以佢嘅立场就玩抖音，我觉得呢件事有冲突嘅感觉，嗯，好多 layer 啊，黄冠斌你个人， 咁佢中立嘅，好啦，嗱，讲翻咧呢个咁点解会 Q 到抖音咧，系因为咧今日介绍呢首歌咧同抖音有啲关 系 嘅，系，咁咧我睇咗啲嘢。網站有內地嘅，都有台灣嘅咁樣，咁佢就講到話呢首歌咧，應該係2019年抖音播放率最高嘅一首歌。 哇！ 即係我諗，我唔知道點樣可以將嗰樣嘢好具體化話俾大家聽，因為其實真係一個好誇張嘅事情，就係佢係一個全球性嘅社交平台啦，短片嘅一個平台啦。係。咁佢係用得最多嗰首歌，咁係一首國語嘅作品嘅時候，講緊其實係有幾十億嘅。 系， 即系因为佢唔系只拍一条片用嘛，一个人可能拍几条片都系用咗佢呢首歌。 其实我真冇用过，咁即系点啊？即系我可系佢好似有个 template 咁用嘅，定系其实我可以自己喺，譬如我而家屋企我 HiFi 播住某一首歌，我拍片， 譬如 IG Story 咧，佢有陣時可以有 sponsor 噶嘛。 你自己屋企用 HiFi 播住關抖音咩事？ 即係我用抖音個 app， 咁然之後我就喺面播住咯，IG Story 咁咯。 佢應該係自己製作短片，咁佢製作嘅時候，佢選擇咗呢一首歌做佢嘅 background music。 哦， 係啦， 因為有啲可以係 default 或者係其實係係咯 咁 樣噶嘛。 咁呢、 okay、 首歌咧， 係完全冇用嘅。 咁我哋都簡單了解一下啦。係呢一首歌咧，係其實咧，我以前睇過抖音，我以為咧會係一啲快歌，即係節奏好強嗰啲歌，比較啱拍短片啦。但係其實呢首歌某程度上係一首抒情慢歌嚟嘅。係。咁直情咧係有呢一首歌專屬嗰啲手指嘅舞蹈啦， 哦、 一啲跳舞嘅片段啦，一啲嘅主題嘅即係短片啊等等，係好誇張嘅，即係呢一首歌所帶嚟嗰效益。咁但係咧，亦都衍生咗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其實當抖音一首歌咁紅，紅到2019年播放率最高啦、嗯，但其實都是紅歌不紅人嘅，你明唔明啊？即係呢首歌是用了幾十億次噶啦，但是其實嗰、那個嗰首歌的主唱啦、作者啦，應該並冇去到嗰、那個。匹配於佢2019年播放率最高嗰個天后嘅位置咯，明唔明啊？即係呢一個就係而家內地市場嘅抖音衍生出嚟嘅音樂文化一個幾特別嘅位嚟。 係，即係可能喺網上面可能有一定即係大家識 loop 你佢歌，但係講係邊個㗎？唔知喎。 係啦，啊嗰、那個女仔咯，但係你唔會記得佢咩名咯。啊，我有見過佢直播嘅，咁佢靚靚女女咁，但係真係冇人知道對具體咩事。係。咁呢個主唱咧，原唱咧叫做陳雪瑩。 是 他自己作曲填词的一首作品，那个名称叫做绿色。 嗯， 问我点解是绿色啊？ 为什么是绿色的？ 因为他说他最喜欢绿色啊，他就将他最喜欢用颜色做的歌名填咗落首歌度。嗱、啊，真系唔好笑。一阵间听完先翻嚟话俾你听，是一首好地的歌。即系我以我听歌主要看歌词的人嚟讲，他的歌词真的好地。一阵翻嚟讲。 心也是肉做的，你离开时我心里的彩虹就变成灰色，说不心酸那是假的，如果我真的没那么爱过，爱着一个没有灵魂的人，世界都是黑色。若不是你 我却把甜言蜜语当作你爱我的躯壳。是你突然闯进我生活，我怎会把死守的寂寞放任了？爱我的话你都说，爱我的是你不错，我却把甜言蜜语当作你爱我的躯壳。你的悲伤瞒过我不参破，我也会把曾经的结果当施舍。若不是你 好一个首尾呼应， 你竟然最后的评价是呢四个字， 因为佢开头系即系好似听紧嗰啲声咁啊。 但系呢个都是很多网上乐评人咧话佢醒目的地方，佢将嗰副歌咧一嚟就摆咗喺前面，咁所以很多人即系如果在抖音上面想用呢首歌的时候咧，佢可以直接就已经可以攞到嗰个 catch 位咯。 系 咁头先介绍咗呢首歌的创作者咧，同埋系啊，叫歌名叫绿色啦。咁主唱咧叫做陈雪莹咁样，咁已经十八岁咋咁样。咁头先我又讲话呢首歌在我心目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啦，就是佢有一个好地的歌词啊。个歌词咧就系、是、嗱，我想讲一句就系、是、说不痛也是假的，因为我的心也是肉肉做的。嗰、那个的咧就系佢嘅押韵嘅韵脚， 几叻我。其实的都冇乜嘢，都可以戚啊、沥啊、织啊、益啊。 跟住喺度谂紧，即系人心肉做呢个我哋成日讲，但系我冇谂过人有一个即系一个悲伤嘅情歌，可以将呢样嘢填翻落歌词度。我一睇到嘅时候，我已经有啲。 但我发觉其实系呢啲歌词咧，可能系最 mask 噶。 因为你会记得嘛， 同埋因为我真系唔知点思考我哋入咗路啦。 你今晚都会记得有首情歌话痛苦，话唔痛苦系假的，又话我的心也是肉做的。但是这首歌你不要讲，真的我没有用抖音，但我在有时候在 Facebook 会见到人家搬了抖音的片过去 Facebook 看， 都是这首歌， 我已经很少看那些，但是这首歌是即一听我就抖音、哦、是等于 几十亿的嘛，你说即是那个次数是去到，还有是有一种设计的，即如果你在抖音上面你见到他不断都是 loop 同一个 chorus chorus、啊、chorus 入先啦，跟住你不断都是 chorus chorus chorus chorus chorus chorus chorus chorus chorus chorus chorus chorus chorus chorus chorus chorus chorus chorus chorus chorus chorus chorus chorus，咁啊出咗新碟啦，喺24号嘅时候咁样啦。咁佢先前有一 plug 咧叫 Yummy， 嗯， 成首歌你听嘅设计就系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 Yummy。咁啦，的而且确，佢亦都攞个成绩好好啦。同埋咧，即系根据外国一啲嘅乐评都系讲嘅，就系佢都系几 target， 根本上就系想喺抖音呢啲 app 上面咧可以跑得出嚟嘅，系啦，因为容易 loop， 容易 share， 一听就知你边一首歌。 但我有啲擔心嘅，即如果大家都發現原來呢個係一個賣歌嘅途徑咧、嗯，即我唔中意大家都咁做歌咯，好坦白。 哦，雖然都可以係一種技巧，就係、是、可好難可以度到一個 chorus， 你咁樣 loop 法，咦？大家又覺得係上腦，但又 唔 會太反感咁樣樣咯，係啊。所以因為而家歌係有種功能性嘅。是啊，咁、嗯、所以就係睇下你点睇囉，即係有啲我评都係话啊首歌 ok 嘅，但係会唔会太过好似係将你嗰个嘅焦点放咗喺某一啲嘅社交平台上面呢，係啦，咁又系咪真係好同埋襟唔襟玩呢咁样。 我咁睇下囉，即係大家可以试下先睇下嗰个到底反应会系如何 嘅。係啊，咁呢个时候就睇下你嘅反应系如何啦， Justin Bieber 嘅呢一首啊 ,Yummy。 好，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my.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my. Say the word on my way. Yeah, babe, yeah, babe, yeah, babe. Any night, any day. Say the word.Stable, no, you stay on the run. Ain't on the side, you're number one. Yeah, every time I come around, you get it done. 50-50 love the way you split it. 100 racks on me, spin it, babe. Light a match, get lit it, babe. That jet set, watch the sunset, kinda. Yeah, yeah. Rolling eyes back in my head, make my toes curl, yeah, yeah.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my.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off, I'm compromised. You're incriminating, no disguise. And you ain't never running low on supplies. 50-50 love the way you split it. 100 racks on me, spin it, babe. Light a match, get lit it, babe. That jet set, watch the sunset, kinda. Yeah, yeah. Rolling eyes back in my hair, make my toes curl, yeah, yeah.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Can you stay flexing on me?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Should I work on my way? Yeah, babe, yeah, babe, yeah, babe, yeah, babe. Any night, any night. Should I work? Slippers on with a smile on my face. I'm a lady, that you are my lady. You got the yum, yum, yum, yum. You got the yum, yum, yum. Whoa. Whoa.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e yum. 好似我哋咧都習慣聽呢啲歌叫做洗腦歌啊！其實我成日覺得而家任何音樂嘅一啲特色咧，其實都係呢個時代嘅一個特色嘅展現嚟嘅。即係無論係電音又好啊，或者一啲抒情嘅慢歌都好啦。成日都話香港呢個城市變咗好多，變到咧大家都已經唔記得咗佢到底係咩樣噶啦。 你快忘掉我，很紧捉紧我，逛过湾仔，再到教堂，转季冇白鸽，海已变了一条河。不过你留在海旁，雪总胜伟大过。忘掉我，很请捉紧我，再教你开关，冷气与灯光。皱纹和白发，风已刮到太稀薄。不过你留在海旁，自然发灿烂过。哦，怎么一生都积着花光，回头连衣裳都着错。识过马路就到海角，你若遗忘叫我知，我又是海默默。不过你留在海旁，说风景里是我。 简定黎晓阳最新嘅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阿兹尔海默》，讲嘅就系喺呢个不断变化嘅城市当中，我哋人同呢个城市嘅关系。希望大家都仲记得呢个城市美好嘅一面。 我快忘掉你，很清楚紧我，教你勾出我的耳朵。永恒迷路了，想与世继续迷藏。不过你留在海旁，说当天偶遇过。哦，怎么一生都即将花光，回头连归家都归错，偏偏穿过窄巷就到海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下午到金鐘道政府合署視察，她在政府合署的高座電梯大堂在政府人員陪同之下視察環境，她戴著一個綠色口罩，旁邊有新聞處的人員拍攝。政府昨日宣布下星期一起逐步恢復更多公共服務，同時實施針對性措施減低社交接觸，並採取預防感染措施。政府大樓和辦事處亦會加強清潔公用設施。民陣強烈譴責警方拘捕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工黨副主席李卓人以及民主黨前主席楊森，批評警方濫捕，對此感到非常憤怒。民陣發表聲明，指去年8月31日警方反對民陣舉辦遊行，導致民眾不滿遊行集會的權利被剝奪，自發舉辦宗教遊行。政府不但並沒有回應民意，反而用武力對待遊行人士，更加造成太子站831事件。南韓再新增315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即是單日新增571宗，累計2337宗。韓聯社報導，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取得新天地教會信徒和準信徒共31萬人的名單，截至昨日已經確認11萬人的情況，當中共1639人有新型肺炎症狀，正接受居家隔離。另外，因應疫情蔓延對經濟造成衝擊，當局決定撥款16萬億韓元，折合大約1000億港元，支持消費、投資和出口，並向因應疫情而休假在家照顧子女的家庭提供補助。日本大阪环球影城宣布，因应新型肺炎疫情，由明日起暂停营业，直至下个月15日。较早前，东京迪士尼乐园和东京迪士尼海洋亦都宣布，明日起关闭乐园两星期，暂定3月16日开园。确实重开的日期之后会再研究。已经买飞的受影响旅客，园方将会退款或者延长门票有效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明晚沿岸有薄雾，气温介乎20至26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相当温暖，星期一天气开始转凉，下周中期有几阵雨，早上清凉。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29点，跌648点，总成交金额1681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0点，跌1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0点，跌55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6蚊，跌13.2。阿里巴巴200蚊，跌5.2；小米集团12.56，跌3.4；中国平安86.65，跌1.7；盈富基金26.45，跌7毫；建设银行6.3，跌1.4；汇丰控股53.15，跌1.25；美团点评98.9，跌4.4；友邦保险76.9，跌1.25；中芯国际15.1，跌9.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94，日元108.84，瑞士法郎0.966，澳元0.654，加元1.345，新西蘭元0.626，人民幣6.992，英鎊對美元1.287，歐元對美元1.102。日經平均指數報21142點，跌805點。港金現價報15200蚊，跌13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34.86美元，賣出1635.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講單壞車啦，喺荃灣嘅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咧，近住大窩口道快線有壞車阻路，咁現時一帶交通咧有少少擠塞，車龍排到近青山公路。咁就喺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大窩口道嘅快線有壞車，龍尾排到近青山公路。

假如周杰伦之前的作品那个名称叫等你下课，同一时间这里也有另外一把男声啊，他叫做杨瑞代。其实之前是男权妈妈的成员，同一时间也是周杰伦御用的录音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他的表演呢？ 学校旁的广场，我在这等钟声响，等你下课一起走好吗？弹着琴，唱你爱的歌，暗恋一点都不痛苦， 一点都不痛苦。 痛苦的是你根本没看我，我藏这么仔细，全走不进你心里，在人来人往找寻着你，守护着你，不求结局，我又擦肩而过，我整个白气球，终于你回了头，站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都什么年代了，到现在我还在写着，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有人默默地陪在你。 点解会有种 old school 嘅感觉呢？喺个歌词当中提到啲浪漫嘅事咧，都真系几上一个世纪嘅，即系例如写情书啦，等某人放学啦，喺操场度同佢一齐唱歌睇星星啦，即系听落都有种历史嘅感觉。但系呢一种浪漫咧，或者呢一种嘅温馨，其实唔会变噶嘛。我哋成日都话巧唔怕旧，最紧要对方接受。所以我觉得喺求婚嘅时候咧，即系呢啲浪漫都系必不可少嘅准备嚟噶啦。 这最美的秘密，是我们都在制造巧遇。谁说幸福只是一种远方的消息？思念持续着浓郁，梦甘甜下去，誓言继续，陪你累积所有回忆。暖手的是热茶，暖心的是你一句话，许给你一个家，再围上我的牵挂。这故事开始一个人，我认真写成我们这段缘分，没有人转身，你也开始修改剧本，假装我的戏份，初心单纯给了你的吻。这一生原本一个人，你坚持厮守着我们所有未来，说好了一起等，青春誓言扎了根，愿望比谁都深，过了门永远是一家人。最美的秘密，是我们都在制造巧遇。谁说幸福只是一种远方的消息？思念持续着浓郁，梦甘甜下去，誓言继续陪你累。 丝热茶，暖心的是你一句话，许给你一个家，再围上我的牵挂。这故事开始一个人，我认真写成了我们走过红尘，再也不怕冷。某天离开这一座城，写成我们走过红尘，再也不怕冷。某天离开这一座城，我去哪里都跟，微笑地说你是我的人。哦，这一生原本一个人，你坚持厮守着我们，一家人。 简尼追住林俊杰作品，嗰、那个名称叫做《将故事写成我们》啊。歌曲中不断提到呢个故事开始嘅时候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但我哋将呢个故事写成咗我们。好多网民都话呢首系求婚嘅神歌嚟嘅，因为当中一家人嘅观念咧，实在令人觉得好温暖。跟住都想同你讲一个更加大爱嘅一家人嘅故事啊！ 做不了医生，也想要救人，抱着新闻又多几个生沉沦，抱怨的越多，心里越不好过。刚捐的那点薪水虽然不多，想做点什么能力范围内，哪怕给句安慰能安慰到谁，好多感人事迹，好想哭想参与，别给感染任何时机，撑着还能呼吸。实际依然同根同一家人都有过纷争，可每当一方受困，是舍命陪伴的人，这场无声战争，有的人为保全别人而牺牲，不是为了责任，只为同感。 人人就生而平等嘅，但有啲人咧为咗其他人嘅安全咧， 想做点什么能力范围内， 在抗疫的战争当中。 哪怕记住安慰，能安慰到谁， 行得更加前。 好多感人事迹，好想哭想参与，别给感染任何时机，趁着还能呼吸。哦，世纪因缘同根，同一家人都有过纷争，可每当一方伤痕，是生命陪伴的人，这场无声战争，有的人为保全别人而牺牲，不是为了责任，只为天有不测，风云变化，手牵着手就不害怕，海阔天空，蠢蠢欲动，为家人为朋友为国家奉献，是一种心勇。世纪因缘同根，同一家人，舍不得你疼，每当一方受困，陪你走，陪着你撑，这场无声战争，有的人为保全别人而牺牲，不是为了责任，只为同根。 曲词编音和大量的后期工作都是李荣浩自己一个人完成。简历李荣浩为词词邀人员打气的作品，高光日名称叫做同根。全球人类一起抗疫啊，当然没问题啦。但有阵时候呢，啲感情的捆绑其实只会对彼此造成一种的伤害。 我和你啊，存在一种危险关系，彼此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本以为这完整了爱的定义，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个习惯，即是我是间不中呢，就好中意攞张惠妹好耐好耐以前嘅作品出嚟听，即系未系做阿密特啦，未系做一啲好实验性嘅一啲嘅作品之前嘅佢，呢一张拣嚟2006年专辑当中嘅作品。 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反正我也没差。 正六年我要快乐专辑当中的张惠妹，仲系嗰种好纯粹嘅悲伤情歌。歌曲名称叫做《人字》。成日都问点解唔爱啊？点解好似你变咗啊？其实我觉得我哋每个人心入边都知道答案嘅，好似头先嗰首歌咁，大家都唔好讲大话啦。 为你，我付出了所有，放下我的坚持，想把时间。 自己负责的这首歌，歌曲名称叫做《不爱无爱》。是啊，就是因为我真的决定不再爱你的结果。 为你，我付出了所有，若你眼泪湿，我愿心大海。 是。